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0集，取得大捷。李子龙竟然会亲自出现在这里参与扑杀，想来白莲教的人确实也是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。想及此，汪直精神大振，哈哈一笑，扑向李子龙旁边的一个人。后者正要趁着随州与李子龙拼杀时偷袭随州，结果却被汪直插了进来。没了那些阴兵的遮蔽，白莲教的人也不过就是普通人，顶多身手好一些罢了。汪直和魏茂如何会畏惧他们？当下三人便结成攻守之势，与李子龙为首的八人厮杀起来。黑夜终将要过去，黎明迟早会到来。随着那一抹鱼肚白的出现，天色越来越亮，刮了整整一夜的风沙，终于有缓下来的趋势。但这对于白莲教的人来说并不算是好消息。汪直他们不过三人，就能与己方八个人杀得不相上下。眼看又一名同伴倒下，自己这边的优势正逐渐丧失，一个白莲教徒咬咬牙对李子龙喊道： 二龙头，这样下去不行啊，他旦大军就要攻来了，难道我们还要捉活口吗？ 现在已经不是留不留活口的问题了，而是阵法已破，对方信心士气大增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还能不能全身而退？李子龙也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了策略性的错误。其实一开始他们本来可以直接杀了王直的，但他考虑到一个活的王直比死的价值更大，所以硬是要求手下生擒，甚至布下一个周密的陷阱，费尽心思将唐范那些人单独引开。谁知道孟存那边出了差错，功败垂成，使得唐范他们有机会逃离，还反过来回援。而汪直这边又因为他们的束手束脚，失去了最佳的动手时机。现在阵法已毁，活捉汪直的成功率大大降低，对方三个人加起来的武力竟然也能与他们打了个平手，甚至还有翻转局面的趋势。而再过一个时辰，鞑靼大军就会攻打过来，他们要是发现阵法失去效果，自己又捉不住汪直，以那般鞑靼人豺狼一样的性情，肯定会迁怒于他。想及此，李子龙暗自咬牙，更将唐范恨入了骨头里去。若不是他将石阵毁了，今晚根本不该是这种局面，更勿论他还害死自己的义子李曼。又一个白莲教徒倒下，八人阵只剩下六个人了，而这六个人全都是李子龙悉心栽培的教中精英，受过重创的白莲教再也经不起任何损失了。 这， 他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这句话。伴随着白莲教的人渐渐有了败退之象，汪直他们听到李子龙这句话，反倒不约而同纷纷加强了攻势，个人手中一把绣春刀挥舞得滴水不漏，刀光剑影凌厉纵横，反客为主，他们的目标正是李子龙。从京城的妖狐案到如今的威宁海子，这一桩桩悬疑案件背后都离不开眼前这妖道的背后操纵。若是能捉住他，对白莲教来说必然是个沉重的打击，说不定还可以趁机将这个群魔乱舞的邪教连根拔起。随州与汪直正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故而才拼尽全力想要留下李子龙。然而李子龙既然能够从皇帝老子的眼皮底下开溜，连菜市口斩立决都可以偷龙换凤瞒天过海，又怎么会没有后手？他看着汪直随州他们，冷冷哼笑一声，旋即退出战圈，余下五名白莲教徒应付对方， 他自己则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。只听得半空一声阴损长鸣，汪直他们头顶顿时被硕大阴影笼罩。三人抬头一看，便见两只巨大的猎鹰从天而降，朝他们径直扑了过来。若是被那锐利微弯的鹰喙啄一下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恐怕连皮肉都能被啄出来。三人当下也顾不得那些白莲教徒了，提刀便去抵挡两只飞鹰突如其来的袭击，而李子龙等人则趁着这个机会逃之夭夭。这两只巨鹰显然饱经训练，战斗力堪与一般高手比拟，又因身处半空有利地形，随州他们不免被绊住手脚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子龙带着人消失在视线之内。而在他们走后，两只巨鹰也不恋战，当即便盘旋而起，飞向高空，渐渐缩小变成一个小黑点，直至不见踪影。实际上，就是没有这两只鹰的中途插入，汪直他们也未必就能真捉住李子龙。有苦自知，经过一夜奋战，他们的体力都已经濒临极限。随州倒也罢了，起码中途还入洞避雨，休息了片刻。汪直和魏茂最惨，别说休息了，前半夜又是淋雨又是打斗，后半夜则要在狂沙中保持不落下风。对方这一撤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是帮了他们的大忙，因为说不定再多过一会儿，他们就完全支撑不住了。随州尚且还能以刀主地撑住身形，微微喘息，汪直和魏茂则直接就往地上一坐。两人现在浑身上下就没有一块不挂彩的，形容更是狼狈不已。就这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估计现在汪直回城去都没人能认得出他来。 咱们还不能歇歇？ 不远处传来声音，三人循声望去，却是唐范与杜归儿互相搀扶着走过来。他们身上同样有心伤，看样子破阵的时候肯定也吃了不少苦头，不过只要性命还在，一切就都好说。看到彼此安好，众人都放下一颗心。随州落在唐范身上的视线更是专注，似乎想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大碍。几乎快要化为实质的灼灼目光，唐大人岂能没有察觉？他俊脸微红，故作不见，又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。 还不能歇息，我们要赶回城去报信，达大人很快就要过来攻打大同了，得回去让王总兵提前准备。 虽然作为边城，大同一直都在备战状态，但敌人可能到来跟敌人马上就会来的概念还是不一样的，准备越充分，胜算自然就越大，伤亡损失也就越少。汪直翻了个白眼， 走不动了，要回你们回吧。 他是真走不动了，并不是在矫情，精力耗尽，脸色灰白，就跟大限将至似的。旁边的魏茂也是一样。唐范摇摇头，没理会他赌气似的话，转而对随州道， 广川，卢衍还在山洞里。 随州立时明白他的意思。 我去接他，你们先走，回头城里见。 好，你小心。 随州折返回去找卢衍，唐范他们四人则往大同的方向走去。昨夜电闪雷鸣，风雨大作，他们骑来的马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单凭两条腿走，估计没等唐范他们走回大同，达大人的骑兵就来了。无奈之下，汪直与魏茂只得各带唐范与杜归儿一人提气跑回去。有五只人跑起来，毕竟跟寻常人不同，脚程也要快上许多，若是拼尽全力，说不定真能赶在达达骑兵来之前回到大同。那头随州背了个卢衍，竟也很快追了上来。汪直紧紧抓着唐范的胳膊，脸色铁青，连话都不能说， 就怕泄了那口气，再也提不起来。一行人紧赶慢赶，总算在日出后的一个时辰，赶到了大同城外。只是在城门外面，他们却被挡住了，不让进城。原因无他，六个人满身血污，一脸狰狞，连唯一的女子杜归儿都不例外，一看就不是善茬。一见守城的士兵还在用看贼似的眼光打量自己一众人，原本脱力的汪公公瞬间鸡血上身，大骂道： 看个屁，本宫大同镇守太监汪直，哪个不长眼的混蛋敢假冒？本宫这把刀昨夜杀了不少贼人，再敢拦就多你一个。 汤范扶额，汪直不是说他没力气了吗？现在精神抖擞又是怎么回事？士兵一听汪直之名，眼神立马就变了，再仔细一打量，哎呦，发现还真好像是汪公公。只不过汪公公向来都是衣着光鲜，哪里见过他这样狼狈的姿容。对方当下连汪公的唾沫星子飞到自己脸上也不敢去抹，便赶紧点头哈腰的放行。入城之后，汪直还要赶着去跟王月报信，然后方可下令全城戒严备战。唐范他们则先送杜贵儿回去，顺便也去仲景堂让大夫给卢眼看伤。毕竟昨夜虽然匆匆包扎，但都是事急从权，卢眼还需要得到更好的料理。回到仲景堂，杜老大夫看见女儿狼狈的形容，自然又是一番抱头痛哭。闲话不提，一通忙活之后，卢眼被留在仲景堂养伤，唐范与随州在仲景堂上药包扎伤口之后，并未在那里久留，而是打算先回官驿歇息。唐范已经累得不行了，走回路上觉得脚步都在打飘，好像踩在云上似的。忽然脚下一空，再回过神时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趴在别人的背上。巩川，汤范眨眼，因为困倦到了极致，不得不用眨眼来避免自己合上眼睛。 怕你半路睡着， 沉稳的声音自前面传来，通过胸腔震动传递到唐范手上。放我下来吧，你也受伤了，我还能走。唐范失笑，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。路人看着一个男人背负着另一个男人，也并不引以为奇，只当是唐范脚受了伤。但自从四岁之后就没再让人背过的唐大人仍旧觉得有点困窘，随州自然没有松手，依旧稳稳拖着他。唐范没有办法，又不可能从他背上跳下来，只得由着他去。对方的背部宽厚而温暖，饶是唐大人眼睛眨得再厉害，也终究抵不过浓浓睡意。最后连自己什么时候在他背上失去知觉的都不知晓了。这一觉睡得极沉，别说闪电打雷，估计就算达子攻破大同城都吵不醒他了。等到唐范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瞧见眼睛上方熟悉的房梁，脑袋有些迷迷瞪瞪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他在大同时住的官驿房间。他睡了多久？唐范摸了摸胃部，有些疼，是饿久了之后出现的症状。再看看身上，衣服已经换过了，单衣都是新的，不是回来时穿的那一套。他掀开被子准备下床，便听见外头响起轻轻的敲门声。 进来。 官驿的伙计推门而入。 哎呦，唐大人，您可醒了，您这一睡足足睡了两天呢。 两天？唐范有些讶异，旋即想起更重要的事情。达大人来过了？ 嗨，来过了，仗都打完了呢，城外杀声震天的，咱们客栈都能听见，愣是吵不醒您，小的都吃惊呢。 战况如何？ 可激烈了。话说当时王总兵刚下令关闭城门戒严，那头没过多久，鞑靼人就过来攻城，没想到咱们早有准备。 说重点。 哦，重点就是咱们赢了。 汤范松了一大口气，仍有些不敢置信。之前他从孟存口中得知，这次鞑靼人有备而来，而且还是鞑严汗充任主帅，只怕没那么好对付。当真赢了？ 当真赢了，还是大捷呢。大伙都说多亏王总兵料事如神，事先做了准备，要不当时城门都开着，肯定有百姓来不及撤退。据说还抓了鞑子那主帅的儿子，叫图鲁什么来着。 汤范高高扬起眉毛，心里也为这场大捷感到高兴。他本想现在就去总兵府问个清楚，奈何肚子却不争气，咕咕叫了起来。官驿伙计忙笑道： 嗨，瞧小的这迹象，下面厨房里有现成的吃食呢，小的这就给您端热水洗漱，等您洗漱完了便可下去用饭了。 等唐范洗漱完毕，精神抖擞地下到一楼饭厅，便见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虾粥，软糯绵烂的白粥里隐没着红白相间的鲜嫩虾肉，还撒了切碎的火腿肉和香菇。别说吃了，光是闻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。虾粥旁边还有一碟凉拌黄瓜和豆腐丝，俱都是开胃可口的小菜。在经过两天前那个风吹雨淋受寒挨饿的夜晚之后，再看眼前的鲜粥小菜，简直恍如隔世。睡了整整两天，低迷未尽的肠胃正在发出最严厉的控诉。唐范禁不住咽了一下口水，生平第一次以近乎饿虎扑食的姿态坐下来狼吞虎咽，直到小半碗热粥下肚，才有种整个人都重新活过来的感觉。 啊，做人的至高乐趣就应该像现在这样。 唐大人很没出息地感叹道。他笑着对官驿伙计道： 官驿的厨艺是越发有长进了，连这粥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，都快赶得上随州了。 您喜欢就好，这是随大人亲自下厨给您做了呢。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会醒？ 他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两天您的饭菜都是他在做，为了就是您随时醒来都能吃上。 听了伙计的回答，再看这碗粥，唐大人心中顿时就多了不一样的滋味。用完饭，他直接前往总兵府。倒也巧了，不单王月在，连汪直、随州也都在。见了唐范前来，汪直开口便是嘲笑： 哼，别人顶多睡一天，你却足足睡了两天，连鞑子攻城都没能吵醒你，真是比猪还能睡。 唐范抽了抽嘴角： 我当然不能跟你比啊，打了一夜还能在城门口骂人，这经历真是绝了。 他的眼神不经意与随州对上，二人相视了片刻，还是唐大人主动移开。 听说你们俘虏了鞑严汗的儿子。 不错，图鲁伯罗特鞑严汗的长子。 回答他的是王月，他捋须而笑，同样春风满面。 唐御史，这还得多亏你们前往威宁海子破了白莲教的阵法，又及时回来报信，使得我军这次能一路顺利越过威宁海子，追击到黑石崖，取得大捷。虽说抓不到鞑严汗本人，但能生擒他的长子也很不错了。哈哈哈，本官代表大明将士和大同百姓多谢你们了。 说吧，他起身朝唐范 深深施了一礼。